你好，我是李月。今天这节课是我们消息队列高手课第二阶段进阶篇的最后一节课。照例呢，我们在每一阶段的最后会安排一节课来进行热点问题的答疑，针对同学们遇到的一些共同的问题，统一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在期中测试中呢，有这样一道题，如果可以保证以下这些操作的原子性，哪些操作在并发调用的情况下具备幂等性？很多同学在留言中提问啊，在这个选项 B 中啊，将账户 N 的余额更新为100元，这个操作它到底具不具备幂等性呢？如果单单只是考虑这个操作，执行一次和执行多次，它对系统的影响确实是一样的，账户 N 的这个余额它都是 A 元，所以这个操作它确实是幂等的。但是请你注意审题，我们的题目中说的是哪些操作在并发调用的情况下具备幂等性。那在并发调用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选项，它这个操作是否还能够具备幂等性。假设我的账户当前的余额是100元，我们要依次执行两次转账操作。第一次把账户的余额设为200元，第二次呢，把账户的余额设为300元。经过这两次转账之后啊，这个账户的余额应该是300元。那请你再次注意一下，我们题目说的是在并发调用的情况下，那按照时间顺序呢，就有可能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在 T0 时刻，客户端发请求，那把账户余额呢设成200元。T1 时刻，服务端收到了这个请求，账户余额呢就会由100元变成200元。然后呢，服务端会给客户端发出操作成功的响应，但是这个响应它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丢了。T2 时刻，客户端又发请求，把账户的余额设为300元。T3 时刻，服务端收到这个请求，账户的余额呢，这个时候由200元变成了300元。然后呢，服务端又给客户端来发操作成功的响应。T4 时刻，客户端收到了这个响应，那这一次调用成功了。T5 时刻，客户端呢，由于没有收到第一个请求的成功响应，他会重新来发送这个请求，这个请求是把账户的余额设为200元。T6 时刻，服务端收到了这个请求，那这个时候账户的余额就会由300元再变成了200元。然后呢，服务端给客户端发操作成功的响应，客户端收到这个响应之后呢，这次重试呢也成功了。结果是什么？这个时候我的账户的余额呢错误的变成了200块。同学，请把我的100块钱还给我。通过这个题啊，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一个操作它是否幂等还跟调用的顺序是有关系的。在线性调用的情况下具备幂等特性的操作，在并发调用的时候它就不一定具备幂等性。如果你在设计系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那系统就有可能出现我们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出现的这个错误，在生产系统中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在讲消息复制实现原理的那节课中呢，我给你讲了 Kafka 和 RockMQ 这两个消息队列它是如何通过复制来保证数据一致性的。当 Brook 节点发生故障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通过选举机制选举出新的 leader 来继续提供服务。当时限于篇幅啊，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讲这个选举的实现原理。那 Kafka 和 RockMQ 也就是 Deleger 它都是怎么来实现选举的呢？先来说 Kafka 选举啊，因为 Kafka 的选举实现比较简单。其实严格的说啊， Kafka 分区的 leader 它并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 controller 来指定的。那 Kafka 它使用 Zookeeper 来监控每一个分区的多个副本，如果说发现某一个分区所在的这个主节点宕机了，那 controller 呢就会收到 Zookeeper 的通知，这个时候 controller 它就会从 ISR 节点中选一个新的节点出来，把它指定为新的 leader。 Kafka 的 controller 它本身呢也是通过 Zookeeper 选举出来的。接下来我要讲的 Kafka Controller 利用 Zookeeper 来选举的方法，那你一定要记住并且学会，因为这种方法它非常的简单实用，并且呢适用性是非常广泛的，在设计很多的分布式系统中你都可以用得到。这种方法啊，它严格来说也不是真正的选举，它其实呢是一种抢占模式，实现呢也非常简单。那每一个 broker 在启动之后呢，它都会尝试在 Zookeeper 中创建同一个临时节点，并且呢把自身的信息写入到这个临时节点中去。那由于 Zookeeper 它是一个可以保证数据一致性的分布式存储，所以呢集群中呢只会有一个 broker 抢到这个临时节点，那它就是这个 leader 节点。其他没抢到 leader 节点呢，它会 watch 这个临时节点， 那如果当前的 leader 节点宕机，所有的其他的节点都会收到 zookeeper 的通知，那他们呢又会开始新一轮的抢 leader 的游戏。这就好比啊，有个玉玺，也就是皇帝用的那个大印章，谁都可以来抢这个玉玺，那谁抢到玉玺谁来做皇帝。那其他没抢到的人呢，他也不甘心，时刻都盯着这个玉玺，一旦发现这个皇帝挂了，那所有人呢都会一哄而上，再来抢出一个新皇帝。这个算法啊，虽然不怎么优雅，但是呢胜在简单直接并且快速公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举算法。但是这个算法啊，它依赖一个预喜，也就是一个可以保证数据一致性的分布式存储。那这个分布式存储呢，不一定非得是 Zookeeper， 那它可以是 Redis， 也可以是 MySQL， 也可以是 HDFS， 它只要是能够保证数据一致性的一个分布式存储，都可以来充当这个预喜。所以呢这个选举方法它适用的场景是非常广泛的。再来说 Deleter 的选举啊，在 Deleter 里边啊， Leader 才是真正的通过投票选举出来的，所以呢它不需要借助任何的 Web 系统，集群的节点之间呢通过投票就可以达成一致，选出一个 Leader。一般这种自我选举的算法，它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避免集群分裂，算法的设计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不太可能自己来实现这样一个选举算法，所以在这里呢我不展开讲。 Deleter 它采用的呢是 Raft 一致性算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读一下 Raft 的这篇经典的论文，我把论文的链接呢也放到了文稿里面。像 Raft 这种自我选举的算法，相比上面介绍的那种抢占式的选举，它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的系统，完全可以实现自我选举。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这个算法实在是太复杂了，非常的难实现，并且呢往往集群中的节点它要通过多轮投票才能够达成一致，那这个选举的过程是比较慢的，一次选举的耗时呢可能是几秒甚至几十秒都有可能。那我们在日常设计一些分布式的业务系统的时候，如果说需要选举 leader， 还是采用 Kafka 这种抢预喜的方法，那更简单实用。接下来说第三个问题啊，在上节课我给你留的思考题是，为什么除了 POSA 以外，大多数的消息队列都没有采用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这个问题啊，它其实是一个发散性的问题，那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因为本来架构设计呢，它就是在权衡各种利弊，做出取舍和选择，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之分。很多的同学啊，在课后的留言中呢，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想法。那有些同学的想法呢，和我的观点呢也是差不多的，在这里我也和你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看法。早期的消息队列，它主要是被用来在系统之间异步的来交换数据，大部分的消息队列存储能力都比较弱，也不支持消息的持久化，并且呢，它是不提倡在消息队列中堆积大量的消息的。这个时期的消息队列，它本质上呢是一个数据的管道。那现在的消息队列功能上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依然是收发消息，但是啊，它的用途呢更加的广泛，数据被持久化到磁盘中，大多数的消息队列呢都具备了强大的消息堆积能力，只要你的磁盘空间足够用，那它是可以存储无限量的消息的，并且呢不会影响到生产和消费的性能。这些消息队列它本质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分布式的存储系统。那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大部分的消息队列产品它都不使用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那给一个分布式的存储系统来做存储计算分离，那分离出来计算节点就没有什么业务逻辑需要算的了。而且消息队列它又不像其他的业务系统可以直接使用一些成熟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来存储消息，因为这个性能达不到要求。分离之后呢，存储节点承担了之前的绝大部分功能，并且还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降低了性能，显然这是不划算的。那为什么 POSA 还要采用这种存储和计算分离的设计呢？我们还是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我在上节课说过啊， POSA 它这种架构啊，很可能是代表未来消息队列的发展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一下现在各大消息队列它的 roadmap， Kafka 在做 Kafka Stream，那 POSA 呢在做 POSA Functions， 那其实呢大家都在不约而同的做同一件事儿，那就是流计算。原因是什么？现有的流计算平台包括 Stop、 Flink 和 Spark， 他们的节点都是无状态的纯计算节点，它是没有数据存储能力的， 所以啊，现在的流计算平台它很难做大量的数据的聚合，并且在数据可靠性的保证、数据一致性、故障恢复这些方面呢，也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而消息队列呢，正好和流计算是相反的，它可以很好的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一致性，但是呢 ，broker 它只具备存储能力，没有计算的功能，数据流进去什么样，流出来呢还是什么样。同样是处理实时数据流的系统，那一个只能存储不能计算，另外一个只能计算不能存储。那如果说未来能够出现一个新的系统，它既能计算也具有存储能力，并且还能有不错的性能，是不是会把现在的这些消息队列和流计算平台都给替代掉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如果说是一个带有计算功能的消息队列，采用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计算节点呢负责流计算，存储节点呢负责存储消息，这个设计它就非常和谐了。讲到这里啊，我们课程的第二个模块进阶篇也就全部结束了。进阶篇中讲解的知识呢，它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后半部分几节源码分析课，从评论区同学们的留言中呢，我也能感觉到有些同学学习起来呢会有些吃力。我给同学们的建议是这样的，除了上课的时候听音频和读文稿之外，课后呢还是要自己去把源码下载下来，每一个流程从头到尾读一遍源码，最好呢是能打开单步调试的模式，一步一步的跟踪一下这个执行的过程。读完源码之后呢，还要把类图、流程图或者是时序图画出来，只有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实现的过程。从下节课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模块，案例篇。在这个模块中呢，我会带你一起来动手写代码，运用我们在课程中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做一些实践的案例。首先呢，我会带你一起做一个消息队列和流计算的案例，那你可以来体会一下现在的流计算平台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还会用进阶篇中所学到的这些知识来一起实现一个类似于 Double 的 RPC 框架。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